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又嚟到星期一晚嘅一劇之本啦，嗱，今晚咧我哋又会同大家一齐讨论一下劇本，咁咧今日咧当然就有小弟冯杰啦，仲有阿初黄晓初啦，仲有六姑何敏文喺度啦， 大家好， 系啦，咁我哋今日咧所讲嘅一个劇本咧，都系一个好出名嘅劇本，而呢个劇本咧喺舞台方面啦，同埋喺电影入面咧都曾经系上演过，咁亦都一致获得好评嘅，咁啊亦都系一个香港嘅舞台劇嘅编剧啦，亦都系个电影嘅編劇啦，咁亦都係十分之有名嘅，咁就係杜國威先生嘅一個可以話係其中一個代表作啊，叫《南海十三郎》。咁我相信咁多位聽眾咧，都一定有聽過呢一個名啦。咁大家會唔會有即係好清楚《南海十三郎》嘅故事係點咧？或者喺劇本上面呢一個受到咁多人讚譽嘅劇本，究竟又點樣去即係欣賞佢咧？嗱，我哋嚟緊呢一個鐘頭咧，就會同大家就去講下啦。咁喺呢個時間咧，不如我哋認識一下呢個編劇杜國威先。 杜国威，香港著名编剧，生于1946年。他的作品包括《虎道门》《人间有情》《我和春天有个约会》《聊斋新志》《南海十三郎》。杜国威先后在1971年和1982年毕业于香港大学地理系和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其后在可立中学任教，并负责学校剧社。当时他已经是业余编剧。1979年，他的短劇《球》获选香港话剧团优秀创作剧本，获邀参与编剧工作。1992年，杜国威考获奖学金到纽约深造。1993年，全职投身戏剧，成为香港话剧团驻团编剧。他编写的作品以舞台剧剧本为主，而很多剧本及后都拍摄成电影。杜国威凭《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和《南海十三郎》两次获得香港舞台剧奖最佳编剧，亦凭两者的电影版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编剧，并且凭《南海十三郎》的电影获台湾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 阿初同埋阿六姑咁啊，兩位對於呢位咁出名嘅編劇，可能你哋都會認識佢啊嘛，係嘛？ 我就唔認識佢嘅，不過咧就即係佢嘅劇本有睇過都唔少啦。咁佢算係比較早期啦，即係比較多產嘅本土嘅劇作家啦。咁啊，亦都寫好多關於香港好有香港特色嘅劇本啊，即係譬如《人間有情》啦，講過梁祝嘅遮廠啦，咁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啦，又系好多人都识啦，南海十三郎啦，之前其实仲有虎道门啊，呢啲咧全部都系好地道香港特色嘅剧本嚟噶，尤其是系早即系我谂90年代、80年代嘅时候咧，咁佢其实系算系一个即系比较出名同埋比较多作品嘅一个香港嘅即系舞台嘅剧作家。 同埋喺即系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同埋南海十三郎啊，即系呢啲其实喺舞台嘅成功之后，亦都即系摆上电影入面啦，即系更加大嘅观众群可以欣赏到佢嘅。 我谂呢两套作品就净系佢嘅即系代表咗啦，由即系舞台剧界啊嘅观众去到差唔多广大香港市民，因为其实呢两个故事啦系。收尾係直情係拍埋電視劇嘅，係亞洲電視 係邊個拍嘅電視？ 亞洲電視啊，係有《我和春天有個約會》同埋《南海十三郎》都係有個電視劇集㗎，係 啊， 係 啊，冇錯。 所以就即係基本上入曬屋㗎呢兩個故事都係。 即係我諗成個香港都即係無論你中意電影又好，中意電視又好，都會有睇過，有容易接觸得到嘅一個作品啦。 人間友情都有喎，都有做電影噶嘛， 係啊係啊， 呢個亦都係即 係大家 都好喜歡嘅戲。好啦，咁啊嗱，我哋一陣咧就會講下《南海十三郎》呢個戲啊。呢個戲咧就當然係講南海十三郎呢一個人啦。咁佢就係一個名為江喻球，一個喺粵劇界即係風魔一時嘅一個名編劇。咁佢嘅一生嘅故事究竟係點樣咧？咁一陣嗱，我哋休息一陣啦。咁轉頭翻嚟咧就講下《南海十三郎》嘅故事。 一劇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南海十三郎啊，呢一套咧1993年嘅香港话剧团嘅制作嘅作品啦，舞台剧。咁啊，编剧系杜国威啦，当年首演嘅导演系古天龙。咁啊，当年亦都得到香港剧协嘅舞台剧奖最佳整体演出、最佳编剧同埋最佳男配角嘅。咁呢一个作品咧，亦都喺1995年啦，同埋2013年咧都曾经重演过嘅。咁而喺1997年咧，亦都拍成电影。咁啊，我谂更加多嘅人咧会喺电影入面咧欣赏过呢个戏，咁当时亦都系由杜国威去编剧啦，高志森去执导嘅。咁呢个咁出色嘅剧本咧，当时亦都得到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编剧奖，同埋金马奖嘅最佳改编剧本。咁都可以话系喺编剧界，即系编剧呢一个范畴入面，都囊括咗好多唔同嘅奖项。咁究竟嗱，我哋今次呢个戏啊个内容系点样咧？不如嗱，阿初你啊同我哋简单咁样讲下啦。 个戏就系讲南海十三郎呢个人物佢嘅传奇嘅一生啦。咁但系个剧本个格局咧就采取咗一个几有趣嘅，即系我而家我针对讲紧嘅系一个舞台剧嘅版本啦。嗱，但系我自己咧就唔系睇过文本嘅，我系睇过演出嘅录影。咁所以咧就系、是、如果有啲咩系同个文本唔同嘅，可能阿 Lucretia 等阵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因为佢就有睇到个文本嘅。咁就個演出個格局咧，其實就係、是、即係我都唔知道應該點樣去形容，又有少少似一啲古希臘嘅戲咧，就係、是、有個 chorus 啦，我哋叫歌隊咁啦，就有幾個類似說書人咁樣，佢就出嚟講故仔咁樣。咁由一開始咧就已經係我睇嘅演出版本咧，就係、是、有一大扎嘅群眾演員啊，即係有20-30個群眾演員，就係、是、用一啲粵曲做手嘅，同埋一啲锣鼓嘅形式咧。但係佢哋唔係真係锣鼓啊，係佢哋用佢哋個口就扮嗰啲锣鼓督撐督撐督撐咁樣，然之後就扮嗰啲聲，跟住就做咗一場嘅好似係一個序幕咁樣啦。就係講啊，我哋將要講一個人物，就係、是、一個南海十三郎嘅呢一個人物嘅故仔咁樣。咁就係呢一個說書人歌隊嘅一個咁樣嘅形式咧，就係、是、貫穿咗全個演出、全個戲嘅。咁呢個我相信喺個文本上面，我輕輕立過一立咧，都係咁樣嘅。咁就 佢甚至係即嗰啲鑼鼓係用個口做，佢都係咁樣寫嘅。 係有寫到嘅。咁啊，呢個係就係啦。所以就係喺呢度，我哋特別就係見到就係、是、哦，編劇佢本身已經有一個咁嘅取態啊，就係、是、以一個咁樣嘅模式去引領觀眾去睇呢一個戲啊。咁就一開始佢哋就介紹呢個人物出場啦，就首先就去翻就係、是、應該係1920幾年、1930幾年嘅時候咧，就翻咗去南海。咁啊，去咗南海呢個地方咧，就係、是、要介紹嗰個人物啦，就係、是、呢、這個叫太史公。咁呢個相傳就呢個太史五蛇羹咧，就係、是、呢個太史公咧發明噶啦。咁呢個太史公係何許人呢？原來佢就係呢一個十三郎嘅爸爸。咁啊，即係都叫做係一個官啦，一個太史啦。咁佢就好好客嘅，咁就成日就煮啲嘢食啊，咁啊就請啲任何嘅達官貴人、名流紳士，總之叫做有一個名堂嘅人都佢都請翻嚟㗎啦。咁樣，咁佢就屋企就有啲錢咁樣嘅。咁但係咧，佢就話呢個太史公就娶咗好多個老婆，但係就冇一個似樣嘅，冇一個靚女。 12個老婆， 係啦，12個老婆冇一個似樣。咁啊，生咗好多個仔女，多到咧就劇本入邊就講連呢個太史公自己都唔記得邊個打邊個㗎啦。邊一個仔女係邊一個阿媽生㗎都唔記得㗎啦咁樣。咁而呢一度咧，我哋就見到呢一個細細個嘅江喻球，即係十三郎細個嘅時候咧，就已經出場啦。咁啊又賭蛋啦，又翻學讀書啊，又係啦，又賭蛋，然之後俾人踢出校啦。佢就覺得啲老師就係食古不化啦、封建啦，就話而家係五四運動㗎啦嘛，應該係新思想㗎啦嘛咁樣。咁就卒之就俾個爸爸攞住個藤條就追住佢要打咁啦。 到最後咧，佢就要認錯，要賠罪，就係點樣咧？就係咧，就係同佢爸爸捉棋啦。佢咧就要讓佢爸爸咧，佢爸爸先至即係同佢有得捉。即係呢度已經表現咗。 同埋佢啲阿媽話俾佢聽，有大氣睇啊！你認唔認錯啊？咁樣佢就即刻認錯。 就 是、 如果佢唔認錯就冇大氣睇，呢個都好緊要，因為細細個就已經係種下咗，即係、就是、見到咦，原來佢咁。因為亦都講佢應該係唔知第十到第十二嗰三個阿媽咧，就係好中意大 氣曲 嘅，又唱下戲，又識得少少樂器咁樣嘅咁。咁啊，卒之佢係認錯啦。最主要就係因為咧，如果唔係佢今晚就冇戲睇噶啦，咁樣咁佢就即係低聲下氣就要去認錯啦，就同佢爸爸捉棋咁樣，亦都要讓佢爸爸即係唔知兩隻馬定兩隻炮咁樣嚟同佢爸爸捉棋。咁到最後佢爸爸當然亦都係即係叫做原諒咗佢啦，就係見到呢個父子嘅關係都係幾有趣嘅。即係如是者，我哋就見到細細個呢個光如球就係點樣去成長嘅。咁啊細細個已經係百厭到不得了啦。咁但係咧，原來佢讀書都真係叻嘅，佢就應該係攞到一個全廢嘅獎學金咁樣嘅，自己就走咗去香港大學讀醫。咁咧喺香港大學讀書嘅人咧，即係我自己作為喺香港大學讀過書嘅人咧，都知道啦，就主要唔係讀書嘅，主要都係聊事鬥非啊， 識下女仔啊， 識下女仔好緊要啦，係咪咁樣？咁啊，去到咧就喺一個舞會嗰度咧，佢就遇上咗阿 Lily 一個靚女啦。咁遇到呢個靚女咧，佢亦都原本咧呢個江如球咧，佢就係一個真係好有富有中國色彩嘅一個人物， 即 係 著長衫 咁樣，著住唐裝衫咁走去個舞會。 其他人都穿西裝 嘅，係啦，咁佢就又話唔識跳舞，但係因為佢見到呢個 Lily 咧，就即刻就話要同人哋跳舞。點知咧望兩眼人哋點跳，佢就話得，我即刻已經識得跳啦，已經記曬啲舞步啦，咁樣都係見到佢係啊，有某啲天才。咁但係呢個 Lily 咧，其實就係話佢就要離開香港啦，好快就已經佢就 第二日就要去上海啊， 就要去上海。咁佢就話好，我就跟佢去上海咁樣啦。卒之咧，佢去上海當然亦都揾唔到 Lily 啦，搞咗一輪之後就卒之就翻咗去佢老家南海嗰度。咁咧 失蹤咗兩年之後啊，仲要 係啦，失蹤咗兩年，因為佢就一路都話要走入嚟呢個江府路，但係街上面嘅差人見到呢一個咁樣黑衣咁嘅身世嘅人，就係話呢個人竟然話自己係十三公子，有冇搞錯咁樣就闖入嚟啦。然之後咧，嗰扎媽媽咧就全部有十幾個阿媽啊嘛，全部都話係啊，佢真係佢哋十三嗰個十三公子嚟， 終於翻嚟啊！ 係啦，但係啊，江老爺就話冇呢咁嘅衰仔，佢唔見咗兩年，我仔死咗噶啦，消失咗噶啦，唔好搞我咁樣。咁但係到最後，因為嗰啲阿媽啦。就都卒之都留咗喺度啦，但係呢一個長大咗嘅十三哥咧，佢都要嚟認錯啦，係咪？咁佢對住個阿爸就即係又係嗰啲咧，又要同佢捉棋啦，又係仲要話係我今次係綁住對眼，我就係任你打啦咁樣。即係我哋初初聽係以為個阿爸真係會打，咁卒之原來係捉硬棋咁樣。係咁樣嘅情況之下，我哋又見到佢哋兩父子又叫做好翻咯，嗰個問題又解決喎。 同埋佢又亦都係講下心事啦，亦都話：，唉，即係老豆，點解你可以咁容易有十二老婆？我真係只係中意一個啫，都唔得嘅。 係咁呢個都係幾有趣。 反映咗佢嗰兩年咧，其實真係應該係情場非常之失意啦，即係追阿 Lily 嗰度係。 但係咁佢翻到嚟，咁又點算咧？咁就佢就依然係醉心喺佢自己中意嘅嘢啦，書又冇讀啦，俾香港大學就開除咗個學籍啦，翻到嚟就繼續去聽曲啦。咁就城入邊就係一個名家咧，就喺呢度蝕角先就開鑼鼓咁嘅，走去聽啦，連續聽咗幾晚。咁啊嚟到一場咧，就喺呢、這個劇院嗰個後台，蝕角先啱啱喺台面唱完一支曲走翻入嚟嘅時候咧，就話：哇！我真係唱唔到落去啦！啲下人就問佢啊，點解唱唔到落去啊？喺下面對號位嗰度有個後生仔一路喺度岌頭岌計，就喺度同佢好似數拍子咁啊！我喺度拉腔，佢喺度拉腔。最妙嘅地方就係咧，我唱得唔好，佢又好似知；我唱得好，佢又好似知咁樣，喺度另頭另計咁樣。唉，我真係專心唔到，你快啲揾人同我請佢入嚟，好聲氣請佢入嚟，唔好嚇親人啦，睇下佢咩事啦。咁啊，呢個江如球啊，走到入嚟，咁啊走到入嚟咧就話：喂，你啊，施先生，多謝你請我嚟，但係你今日好似 即係 唔係幾在狀態喎？係咪係咪有心事受到啲影響？咩事先講嚟聽下咁樣。咁啊，即係我哋作為觀眾聽到啊，真係都唔知好嬲定好笑啦，係咪？咁啊，但係咧佢就走到入嚟咧就話：哇，啲戲又寫得唔係幾好啦，點點點咁樣啦，就喺度彈個劇本。咁側邊有個就係、是、啊，你係咩人物咧？夠膽彈我啲劇本？我就係呢個劇團個開戲師爺啦。你有咩事？哇，就話佢啲劇本寫得唔好。然之後就自己咧就俾人趕咗出去之後就走翻入嚟咧就攞住一個自己嘅曲譜。 就交俾薛覺先，就話我呢度有個曲譜，你得閒平心靜氣坐低飲啖茶先至慢慢睇，咁樣就同薛覺先講。咁薛覺先就好，咁放低個曲譜，咁啊繼續佢演出啦。咁啊點知真係有時間啦，薛覺先就睇下。咦，真係唔錯喎、啊，咁樣咁亦都知道原來呢一個啊江家十三少咧，就係、呢個江家係咩人，就同啲客人講，客人講話，哎呀佢好好客噶，咩客人都請啊，咁呢個薛覺先就話嚇，咁佢咁耐都冇請過，係咪我唔係一個咩人物啦、啊？咁點都好啦，我寫張帖去，咁啊揾日要去拜候人哋啦，然之後就哇佢一話去咧就夾到啲人已經要嚟一睹呢個薛覺先嘅風 采啦。江家裏面嗰啲十二個老婆都哇好、啊、 多人都係佢戲迷嚟噶嘛，咁樣咁啊再加埋咧就係佢。即係大家都知道會有啲嘢會發生嘅，因為咧薛覺先咧係帶住樂師去嘅，咁呢個都明知係咁樣啊，去到咧就所有老婆同埋呢個江太史咧就已經話：喂，咁啊，你如果可以獻唱，咁我哋就好開心啦。咁佢就好，咁啊話唱一隻曲啦。咁佢話就話唔係唱咩其他嘅曲目，就係唱一首咧就係由呢一個江喻球寫嘅《寒江吊雪》。咁佢就。開聲就唱呢個寒江吊雪啦，咁啊唱咗一段咁樣。我睇嗰個版本咧，就喺佢唱緊嘅時候咧，呢、這個阿 Lily 即係啊 回憶， 係啦，就回憶又好，佢幻想又好咧，呢、這個 Lily 就喺呢個江喻球嘅想像入面咧就出現咗咁樣，即係呢個寒江吊雪。咁但係唱完之後咧，呢、這個薛覺先咧就同佢嘅爸爸呢、這個江太史講啦，就係、是、話。令公子啊，佢咧真係啊好有天分，首曲寫得好，我就想請佢就幫我哋劇團就寫曲寫戲咁啊，唔知誒點睇？哇！咁啊，當然佢哋係歡天喜地啦。其實咧，江家咧就已經係家道中落，就一路都已經冇乜錢，就係靠嗰啲老婆就變賣佢哋咧珠寶首飾啊，乜都好啦，就令到呢個江家咧就可以繼續請客啦，繼續真係 擺下中產 場面啦咁樣。咁但係咧，而家知道，終於咧呢個江十三少咧就咁大個人，終於做翻件有體面嘅好事啦， 仲係 係啦，仲有就係、是、喂佢哋個個都咁中意睇，好開心啦，就有戲睇。咁嚟到呢度咧，江喻球咧就係佢就話好，我要改翻個藝名，佢就改。嗰、那個藝名咧就係我就係嚟自南海嘅家中排行十三，我就叫做南海十三郎，就係喺呢度咁樣就改咗呢個名。咁自此咧，佢就幫呢一個薛覺先就寫咗好多好好嘅戲啦。亦都因為咁咧，佢已經係喺省港澳亦都係有一定嘅名聲啦，所有人都已經識得佢。但係喺同時間咧，有另外一個馬老闆啦，即係呢個事件都幾緊要，就係另外一個嘅命令啦。馬老闆就派人嚟就話：，唔知你可唔可以幫我哋啊馬老闆寫曲咁咧？咁呢個南海十三郎嘅答覆就係、是：第一，薛覺先嘅知遇之恩，我係唔會抌低人哋嘅；第二就係你嗰個馬老闆乞衣咁嘅聲，我點會同佢寫歌啫？你翻去算罷啦咁樣。即係見到佢呢個人物咧，已經係 同埋當時佢就即係因為薛覺先同埋呢個馬老闆啦，即係大家打對台嘅，所以我點可以去幫你咧？咁樣嗰種即係義氣啦，即係義氣仔女嚟嘅都係。 咁所以到最後佢就趕咗人哋走啦，鬧咗人哋一餐咧就算數啦。咁但係由於佢就好出名啦，咁佢都有同啲其他嘅人寫曲啊，佢就即係亦都係寫得好快，喺個戲入面描述就係佢大部分戲咧幾日就已經係成文㗎啦。有一場戲咧，我見到嘅咧就係呢個南海十三郎咧，就係、是、一個人咧就是、對住三個編劇就係、是、幫佢抄嘅，因為佢就講。就連曲帶詞就講出嚟，就三個人幫佢抄，但係三個人都抄唔切，然之後嗰三個人都劈炮唔做啦，係咪？ 三個人仲要抄緊三個戲，喺同一時間諗緊三個戲。 呢、這個都未抄完，佢就去寫第二個戲，第二個編劇又再抄，三個都抄唔掂，咁就卒之就走啦。咁下一場咧就突然間有個後生仔就走入嚟就話：我就想嚟跟你學下嘢，就幫你抄曲咁啊。咁呢個南海沈先生話：我好快過你抄唔抄得掂啊？佢話抄得掂啊，你俾我試下啦。咁佢就抄，佢就真係抄得。除了快手之外咧，佢仲系咧会 改佢啲嘢， 改佢啲系仲会话啊呢、這个字就好似俗气咗啲喎咁样。咁但系南海十三郎就一路就同佢斗住气咁样啦，然之后就又一路写又写得好快，而呢一个人咧亦都系真系抄到，仲会有提议有谂法咁样。咁呢個南海十三郎已經覺得佢係真係好奇怪啦，去到最後有一首曲呢，就係呢個女兒香啊，應該係就最後一句呢、就是，就係寫咩好呢，佢就哒哒哒哒哒，就唔知道寫咩好，就諗咗好耐，就到最後就俾呢個後生仔就諗到就一句咁就填咗落去。咁呢個南海十三郎就覺得點啊，你好叻啊，做咩事啊，咁啊你而家好叻啦，你而家諗到咁樣。 咁啊，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原來呢一個人咧就係邊個咧？就係鼎鼎大名嘅唐迪生。當然當時佢就未出名咧，就係話想跟佢學嘢咁樣。咁而呢一個南海十三郎喺百般嘅流難之下咧，到最後咧就話：你唔好叫我做師傅，你叫我做大哥。我同你都只係相差幾年，你出嚟唔好同人講我係你師傅，我哋就一齊咁樣就一齊做啦。雖然佢係咁樣百般流難，但係就見到佢哋兩個建立咗一個咁樣嘅好有趣， 係啦， 一個咁嘅關係。因為南海十三郎即係之後都有講，就係覺得呢、這個。唐迪生都不是池中物，就觉得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物的，所以他一定是 有一个机会，和一定会是出名的樣。但是这个南海十三郎出了名之外呢，除了提携这个唐迪生，也都提携了另外一个都挺重要的人物的，就是一个叫梅仙的交际花。原来呢就是他的侄女来的，应该。他就去到这个夜总会那里，就见到这个梅仙当时只是17岁，就是在一个夜总会的一个交际花。咁啊，佢嚟到咧就话我系你十三叔，咁梅仙听到吓点算啊？十三叔咁意思咁样啦。但系到最后咧，呢、這、一个十三叔咧，亦都系话：喂，你冇理由咁后生，你啊败坏我哋江家嘅名声啊，做啲咁嘢噶？你有冇兴趣拍啊影画戏啊？咁啊，因为呢、這个南海十三郎已经系都有写电影嘅剧本，所以就介绍咗佢入电影戏行，亦都呢个梅仙即系之后就红到发紫啦，亦都系喺电影戏行。咁就系呢个南海十三郎就最风光嘅时间咧，就嚟到呢度啦。 这一份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里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之後好景不常就係咩咧？就日軍侵華啦，係咪？又國共內戰啦，所有呢啲咁樣嘅事件都係喺佢即係應該係佢最輝煌嘅時候、最紅嘅時候就發生。但係礙於呢個南海十三郎咧，自己就係一個 佢嗰陣時咧咁出名嘅時候，其實只不過係得26、27歲。 係27歲應該係就話佢。但係因為呢、這個日軍侵華啦，咁佢就都係一個 熱血人士。 係啦，佢就決定咧就係話我就唔匿埋啦，我就決定去後方啊寫曲寫戲咧。就去勞軍，咁佢原本咁樣做就好好嘅，點知就遇著另外一個咧，就係任式化，就係喺軍中咧，又係捨棄勞軍，但係就專係賣弄啊，揾啲靚女啊、色情啊咁樣， 即係跳下大腿舞啊。 係啊，咁當然喺後方嚟講咧，呢啲咧當然都係相當賣座。咁但係因為呢一個南海十三郎，我覺得喂呢啲。得嘅，呢啲戲都唔係好嘅戲啦， 亦都敗壞風氣啦， 係啦係啦，所以佢就同呢一個任式花就唔啱噶，亦都係同佢打起上嚟，打起上嚟佢亦都到最後係俾人告到去上級啦，就要佢斟茶認錯咁樣，點知斟茶認錯佢亦都係冇認錯，又打多人哋一劑，咁卒之就好啦，上頭諗到個方法就點樣可以解決佢啦，就係話佢癲咗咯咁樣，卒之就話佢癲咗就隔除咗佢，就唔俾佢繼續寫戲，咁就放咗佢走咁樣啦，咁佢就冇。好多寫戲，但係周圍亦都係兵荒馬亂，咁佢就淪為咧，基本上係一個乞衣咁樣。 翻返嚟香港啦，當時就已經。佢啊，當時即係佢自己，你都知佢個咁嘅為人咧，即係同其他人啲關係又好差啦。即係你威嘅時候梗係冇所謂啦，到你而家有啲兜踎嘅時候，咁啊冇人想揾你啦。咁啊，除咗有啲導演搞唔掂個戲，就揾你嚟執尾啦。咁但係佢又唔肯啦，係嘛？即係嗰個星星啊，有戲啊。 因為嗰陣時話打完仗之後啦，啱啱打完仗啦，啲戲就唔再中意寫嗰啲打仗嘢啦。點知佢就將人哋嗰個星星嗰個強搶民女嗰個戲就去寫為帶啲星星去打分分咁樣，今日又係寫打仗威大佬，咁卒之係激嬲曬人哋啦。當時十大戲班都冇人揾佢寫戲，卒之就第一就遇翻呢一個啊馬老闆啦，嗰個話佢乞衣康嗰個馬老闆啦，就話：唉，而家馬老闆都唔嫌棄叫佢寫，佢又係死都唔肯寫咁樣。 因為佢點解咧？話嗰個人叫佢嗱，你而家寫一個劇本，我哋睇下好唔好先。 係啊， 佢話以前我幫市佬揸寫，我寫乜佢就做乜。而家要我寫完俾你睇完先啊！呢啲唔係我風格㗎，佢話。係 啦， 我唔會扣人嘅咁。 所以亦都係咁咧，佢就完全係即係唔理人哋啦，寧願繼續係潦倒，都係唔。 會係去即係賣帳嘅咁樣。 跟住阿梅仙又出嚟幫佢一把啦。 係啦，喺呢個時候咧，佢又預翻咧就係、是、梅仙，因為梅仙繼續都仲係好紅啦。咁所以咧，梅仙咧就話：我已經傾掂曬㗎啦，有老闆有資金，只要你一開筆，我哋寫戲就拍㗎啦。咁 亦都係寫嗰啲即係打國家戰爭愛情 係啱曬你啦，啱曬寫啦，即係唔使就人啦，寫啦。點知寫好咗，人哋拍好咗咧，試片佢走到去睇嘅時候咧，就話人哋改佢嘅劇本啦，又同人哋鬧翻咗。咁就到最後，亦都令到佢同梅仙咧都係斷絕來往咁滯嘅。同梅仙決裂咗之後咧，點知人都唔知好彩定唔好彩咧，就俾佢遇上咗邊個咧？夢中情人啊 ，Lily， 冇錯，係最老到嘅時候， 最老到嘅時候就遇到阿 Lily， 仲要係咩咧？仲要係有個老公嘅。係。咁啊，即係呢個男。 佢架車佢係俾人哋架車撞到，跟住人哋嘅司機落嚟。 仲要係，仲要係嗰個老公咧，就話俾啲錢佢睇醫生啦。嗰個司機仲要攞走埋啲錢咁樣。咁啊，最老到嘅時候，佢啊諗住，唉，翻去老家就算數啦，搭火車。點知咧，佢又喺火車度，佢又跳火車。 係，即係咁，佢諗咗自己啦，即係太悲慘啦。 咁啊，跳火車落嚟咧，就又唔死得喎，就即係應該就令到佢真係係好有真係精神失常啦，就真係開始真係痴痴呆呆啊，或者係風言風語咁樣啦。咁到最後佢啊真係翻咗去呢一個老家度，但係真係家到中落到一個地步咧，都唔係中落啊，係真係落曬嚟㗎啦。就得翻阿三媽同埋佢嘅爸爸咁樣。 係工人。 係啦，咁但係喺咁樣嘅情況之下，都即係未嘗唔係壞事啊！咁啊，一家人都叫做喺翻埋一齊啊，幾個人咁樣。但係遇著咧呢一個共產黨又啱啱上場啦。咁啊，佢哋啊，由於呢一個江家其實都係以前又係官啦，又係地主咧，有錢佬咧，呢啲衰硬㗎啦。咁所以佢哋 亦都驚住南海十三郎成日都係有噏唔係有噏啦，神會出事啊，遲早。 所以就決定都係送佢去香港啦。咁但係佢瘋瘋癲癲咁樣又點咧？都係流落街頭啊，唔知點算。好彩就俾佢就遇翻呢一個薛覺先啦。咁薛覺先原本都對佢好好嘅，就諗住啊俾個地方佢住啊，又俾嘢佢食啊。但係由於佢瘋瘋癲癲咧，就即係都唔 叫佢沖涼咧，佢又借即係借條棍啦， 就話佢攞屎掟個工人啦，咁啊走咗去啦。但係呢個薛覺先咧，亦都就命人啊，同戲行入邊啲人講，有任何人見到佢就俾啲錢佢使。如果佢去開綠魚啊，去蓮香嗰啲酒樓嗰啲咧，就俾佢食嘢。就我哋埋單咁就得㗎啦，咁即係都令到呢個南海十三郎就嘅生活就都叫做有少少保障啦。 佢都成日可以所成日去綠魚嗰啲啊，坐喺度飲茶，即係成日唔食叫嘢。 但係點知咧，佢有一次去到飲茶咧，就俾佢遇到有一個即係叫做惡嘢啦，真係就係話喂，你要坐嗰度，我要唔係你走去第二度啦。咁佢就話哇，好嬲啊！點解要趕我走啊？你知唔知我係邊個啊？我都係有名啊！我南海十三郎，你邊個啊？咁點知房入面嘅人呢就話俾個戲曲佢，就話嗱呢度仲有三句，你填得到嘅話我就俾你繼續坐喺度，你如果填唔到嘅話你就同我舞鞋玩劇走。咁佢話有冇搞錯，南海十三郎攞出嚟就睇一睇個曲，就即刻話我有乜可能填唔到啊，咁咪唱個曲出嚟啦。點知嗰個曲詞呢就係講咩呢，就係講即係兩個故知啊、故友啊，就係咁樣分開咗，就係好掛住另外一個。咁啊，點解係 啊？ 咁樣嘅關係，點知喺房入邊行出嚟嘅就唔係其他人，就係、是、唐迪生。咁唐迪生出到嚟咧，就見到瘋瘋癲癲嘅呢一個南海十三郎，但係南海十三郎亦都好似突然間醒一醒咁樣。到最後，唐迪生亦都同佢講啊：，我聽日有戲開啊，你嚟啦！好多老官都仲好想見翻你㗎，你唔好咁樣啦，咁樣。咁呢個十三郎亦都係即係話好啦好啦，我就去啦咁樣。點知好不幸地，佢去到戲院度，要為入去見到唐迪生，點知唐迪生咧就係心臟病發就過咗身。 冇錯。 咁呢個南海十三郎嘅最後嘅希望。望咧，亦都就冇埋啦。咁亦都因為佢係瘋瘋癲癲咁樣啦，就到最後咧，亦都真係係以出入呢個青山病院咧，就成為咗佢人生最後一個階段，成日做嘅嘢。雖然就有傳就佢入咗去呢個精神病院入面咧，有教 到嗰啲病人咧一齊做下戲啊咁，同埋話入邊有個艇咧，好似話係真嘅，有個艇咧嗰個牌匾咧聽琴軒，就係嗰幾隻字就係南海十三郎睇嘅，到而家咧仲喺度嘅。編劇亦都幽默就係話，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入去睇睇㗎咁樣。咁就但係佢出翻嚟嘅時候，亦都遇上咗梅仙。梅仙喺過咗咁多年之後咧，佢竟然係信咗主喎。 冇錯。 咁佢而家係一個，我唔知佢係咪一個傳道人啦，但係就捉住佢話就帶佢翻教會啊。 所有教嗰啲教友都 係 傳道人嚟嘅。 係係係。 同佢講要帶去天堂，跟住佢話：你睇下一啲院友，幾多天使喺度，即係著住白色衫嘅院友，呢度就係天堂啦。 係。但係到最後佢亦都無處容身咧，就係去咗大嶼山嘅寶蓮寺。咁喺大嶼山嘅寶蓮寺咧，就話咧，方丈咧就話咧，唔得啊，你唔好睇佢瘋瘋癲癲咁啊，佢精通多國語言，有外國遊客嚟到呢度，佢又幫我哋做導遊咁樣。幫我哋添到唔少香油錢㗎，咁樣 多咗好多外幣，係 啦，就俾佢咧就留咗喺度。但係亦都喺呢度咧，就突然間有個隱嚟咧，就話麻煩你幫我打堂齋，就超度一個人啦。咁就係超度邊個咧？就係南海嘅呢個江太師， 冇 錯，就即係南海十三郎嘅爸爸啦。咁就講俾佢聽之後咧，佢亦都係黯然咁樣就消失咗，就離開咗，就唔知去咗邊度。而喺寶蓮寺嘅人亦都揾唔到佢。咁到最後咧喺街上咧，突然間有一日咧，就係呢一個南海十三郎咧，就係即係佢嘅生活應該都真係好唔得啦，就係即係喺街頭上暈倒，亦都係過咗身。到最後亦都係警察發現佢嘅時候，警察咧就有人認得佢，就係話喺兩年前呢個人曾經報警，就話自己俾人偷咗對鞋，一隻鞋就俾英國佬偷咗，一隻鞋就俾日本人偷咗，而家所有中國人都無路可走啦咁樣。咁佢講完之後，周圍嘅警察就當然係笑呢個傻佬啦。但係諗一諗，佢又好似好有道理，冇人笑得出。咁而到最後喺佢身上就係揾到一幅嘅，即係可以話係畫啦。呢幅畫咧就係有名堂嘅，就叫做雪山白鳳凰。 冇錯。 咁你喺個雪山度有隻白鳳凰，你仲點見到咧？所以就係一幅無字 嘅 一幅畫，無字無畫，乜都冇嘅，淨係一張白紙。就呢樣嘢就係記錄低呢個五隻大字，就係呢一個南海十三郎同埋呢個雪山白鳳凰，就係記錄咗呢個人嘅一生啦。咁古仔亦都喺呢度咧，到最後雪獅人亦都出嚟咧，就係話個古仔好多嘢咧都好似時空啊，好交錯啊，好跳嚟跳去啊，好似有啲雜亂唔成章啊。但係就係講咗呢一個咁樣嘅傳奇人物嘅一生啦。 佢係文字，又係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翻到嚟我哋一劇之本啊，今日咧我哋所讲嘅劇本系《南海十三郎》啊，呢一套咧1993年首演嘅由杜国威编剧嘅作品。咁啊，啱啱阿初同我哋讲咗成个故事嘅内容啦。咦，今次呢一个嘅讲故事嘅风格都有啲特别，我觉得，因为佢系由几个嘅说书人咧带住咁样去讲。咁当然呢一个说书人嘅角色唔系话净系喺呢一套入面见到，不过好似呢一个嘅风格上面都有啲特别，系咪咧？ 因为我而家睇到嗰個演出版本其實亦都係我當年真係現場睇嗰個演出版本啦，即係佢嗰個表演模式係有某啲特別嘅地方嘅，喺所有嘢嘅取態，我真係雖然有少少講咗去演出或者係講咗去個導演嗰度咁，但係我都覺得係值得睇嘅，因為個劇本本身係賦予咗一個咁樣嘅空間，就係嗰啲咁嘅說書人啦，即係黑衫黑褲，我哋叫做好 neutral 嘅，即係好中性嘅，咁佢就戴頂警察帽，佢就係警察啦，即係笠一件唔知咩嘅道具，佢就係某某人噶啦。除咗嗰啲真係最重要嘅角色，係真係成個角色好立體，全套戲服咁做，但係好多啲群眾嘅角色就会以一个咁样嘅打扮去做，咁呢一个咁样嘅演出风格咧，即系除咗系好舞台剧，一个我哋话叫一个假定性啊，即系呢个假定性喺本身咧戏曲入边咧系好经常出现嘅。咩叫假定性咧？就系话，譬如好典型，我哋喺戏曲入边见到一桌两椅。 將其中一張凳擺上去嗰張台上面，另外一張凳拍埋喺張台度咧，呢座就係一座山啦。就係呢個係一個假定性嘅一個典型化咗。我哋所有睇開戲嘅一見到嗰個咧，我哋就知道哦，我哋知道佢係假嘅，但我哋亦都約定俗成咗哦，呢、這個就係咁樣噶啦。咁而呢一個咧係喺個演出風格上面咧呢樣嘢。與其話佢好舞台劇咧，我反而我會話佢好戲曲啊！呢一個做法其實係好戲曲嘅， 冇錯。 佢亦都專登喺個演出度咧，佢係用咗好多竹棚去搭呢樣嘢，亦都係佢用咗好多本身嗰啲戲曲嗰啲元素。所以呢一個咁樣嘅本身嘅演出模式咧，其實喺個劇本入邊係有提示過嘅。點樣提示過咧？就係嗰啲督撐啊，即係嗰啲演員會扮呢啲咁樣嘅鑼鼓聲啊，嗰啲係喺嗰個演出嘅風格上有一個一定嘅取態，係咁樣嘅建議嘅。同埋呢個咁樣。说书人咧，其实佢哋亦都系有一啲啦，就系、是我哋之前讲嘅话，啲歌队啊，类似一啲希腊嘅剧啊，嗰啲咁嘅做法咧，呢一个咁嘅表演模式咧，其实几得意啊！嗱，今次咧，你知道我一定讲嗰个主角噶啦，其实我有少少咧贪心啦，我今次想讲个主角咧系歌队啊。即係呢個我哋之前喺我哋節目都講過啊，就係咧有好多時呢啲咁嘅歌隊模式嘅演出，特別係古希臘嘅戲咧，好多時個歌隊咧都其實係一個好主要嘅角色，甚至係個主角嚟嘅。而今次由於呢一個咁嘅歌隊説書人咧，係佢牽引住成個戲，亦都係佢哋負責講嗰個故仔，所以其實你話嗰個歌隊係主角咧，亦都係絕對不為過嘅。所以今次呢一個戲嘅呢一個咁嘅表演模式咧，我覺得佢有一個好得意嘅參考嘅價值。这个是在近年我觉得在香港近代啦，我们都不多见一个这样的编剧的方法，所以这个我都特别是想提一提，亦都由于呢这个戏后来有改编导呢是电影来的。咁嗱电影的版本我记得我立过一下，但又不是很熟，但杰同Lucretia好像你最近有睇过，咁佢哋又点样处理呢一个说书人嘅方法呢？ 其实呢我觉得呢个剧本呢，即係如果我哋话佢好呢，好重要系因为佢系讲一个人啊，即系南海十三郎嘅一生。其实呢如果你涉猎到一个人，佢唔系讲一件事啊、而系佢要讲佢，你睇南海十三郎一定要睇佢一生人去 go through 咗嘅即系唔同嘅阶段，因为佢嘅历史嘅背景啊，等等各样嘢咧，会影响住佢成个人生，你点样睇到佢嘅？咁而你要讲一个咁长嘅一个时间咧，其实作为一个编剧，尤其是喺话剧上面，即系舞台上面咧，其实好考功夫嘅。咁所以咧，我觉得当杜国威啦，佢系谂到用呢一个说书人嘅形式咧，其实就系一个好聪明嘅方式。佢系将嗰啲连贯，即系唔同嘅片段啦，可以话系唔同嘅年份时间，系咁样连贯咗佢咧，亦都用咗一个好有趣。头先你所讲嗰啲即系无论锣鼓啊，或者用唔同嘅方式啊，咁样咁亦都啱啱好配合呢一个戏嘅，因为本身《南海十三郎》就系一个粤剧嘅编剧嚟噶嘛，咁所以嗰啲所有嘅戏，就算佢一开始话点解用个口讲。嗰啲嘟嘟嘟查嗰啲，你見佢同唐迪生嘅戲啊，或者係同其他佢要寫劇打劇嘅嗰啲嘅場面咧，佢哋都係咁樣會用嘅。咁所以佢係會令到成件事好連貫，好即係有嗰個風格，其實好統一嘅。咁所以佢選擇咗呢個風格咧，某程度上佢寫呢個故事已經成功咗一大半，我覺得。 冇錯。 至於亦都其實如果你睇呢個劇本咧，你就會諗有啲話劇你要轉落去電影咧係相當之困難嘅、但係呢個劇本因为它本身就是跳跃的很多的片段，所以它转落电影相对地其实就不用做太多的功夫、所以如果你看回电影版本基本上它是大致上都是一样、只是有一些片段去 cut 短了，即是没有要到、而它最大的改变可能就是个说书人的角色将它由五个或者更加多啦，即是那些所谓群众它是变成了一个人去讲、那它将它那个人就是变成一个庙街的讲故事的人， 讲古场， 讲古系啦，呢个讲古场。咁喺庙街度讲就系讲南海十三郎个故事开始嘅。咁但系只不过咧就系讲嗰下就有人投诉佢唔知点样喎，即系阻街喎。咁于是咧警察嚟又捉咗佢。咁但系有两个僆仔咧就听到，喂，我听紧噶，我仲想听埋落去。咁不如喂佢掟埋啲警察，喂你拉埋我啦，等我可以一齐入去啦咁样。咁啊于是一齐捉咗佢哋就入去个即系警察局嗰度拘留所啦。咁就喺个拘留所度继续就讲。 個故事。咁啊，後嚟就聽到啲警察都走埋嚟聽啊，即係 甚至開埋個閘入埋嚟聽成班警察， 斟埋水俾佢，係啊， 食件餅先啦咁樣嘅真 係。同埋電影亦都係將呢個港股長呢個人物咧，就去到後嚟就佢越講越感觸啦。咁就有警察點解你咁熟佢嘅嘢㗎？你係咪識得佢㗎？咁咧佢就加咗一段戲嘅，就係話其實呢個細路仔即係當阿南海十三郎咧係喺個街頭流浪嘅時候啦，咁啊遇到過一個細路仔咧，就係、是、又係好似黑衣仔咁樣啦，係啦，咁咧就同佢咧一齊，咦佢喺度欣賞嗰、那個即係佢嗰幅畫名畫呢、這個雪山白鳳凰嘅時候咧，呢、這個細路仔就話：，咦我睇到喎，嗰度有隻鴨蛋，個鳳凰蛋有隻蛋喎，咁喺度講，咦咁啊南海十三郎覺得，咦你睇到啊，咁啊同佢一齊講啦，咁大家有一個咁樣嘅交情嘅，咁啊同佢食過飯啊咁樣，咁啊。原來大過咗咧，呢、這個就係而家呢個港股長咧，就係、是、個細路仔嚟㗎，咁樣咁樣少少呢個暗示啦，係咁樣。咁就所以咧，個基本上嘅改編咧，其實主要就係咁樣嘅啫。咁其他嘢咧，大致上其實都係跟翻一樣㗎啦。 哦，有啲推進嘅，即係喺港股長佢喺講個故事嘅時候，我哋就會覺得好似係戲中戲咁，喺現實嗰個場景喺廟街，跟住去咗拘留所，跟住放翻出嚟嘅時候，港股長佢點點點，即係其實你會睇到啊，港股長佢喺度講個故仔嘅時候，開始慢慢係由啊，我哋去揾食咁樣去要人打賞嘅，開始慢慢講到自己啲內心嘅嘢啊。開始有感受啊，跟住放翻出嚟嘅時候，好似見翻阿十三郎嘅身影喺度喺條天橋度一齊跟住佢行啊咁樣。咁我哋會見到，如果你話呢個故事入面啊，說書人會唔會係一個主角咧？喺電影呢度呢個呈現會強一啲。 嗯，係啊，我而家咁聽係好強啊！你而家咁講咧，我 remind 我啊 Titanic 啊，係啊，鐵達尼號咧又係其實係阿 Rose。佢係老咗，然之後有人打啦，我想嚟講翻轉頭咁啊！我突然間就諗起嗰個，都有少少咁樣嘅情況。同埋我諗幾得意 嘅 位，係當然有好多咁戲啦。同埋而家我咁樣聽咧，電影嗰個版本有一樣嘢有趣嘅咧，就係嗰個主角更加係偏近咗去個説書人度嘅，因為嗰個説書人佢嗰個主線去貫穿咗之後咧，到最後我哋聽到個説書人自己嗰個感受都幾大嘅。咁呢個我覺得係同個舞台嘅版嗱唔係完全冇，因為舞台嘅版嗰啲書人咧，雖然佢係好似客觀啲，但係佢唔係完全冇立場，完全冇感受嘅，亦都係到最後，不論係我自己覺得啦，係編劇啦，係有寫到咁嘅空間，因為到最後，南海十三郎喺過咗身咁樣一個人橫，唔知應唔應該叫橫屍街頭啦，即係咁樣死咗喺度，然之後佢哋一齊目睹呢件事嘅時候，佢哋都係惋惜呢一個一代宗師，真係佢嘅一生咯，所以呢個亦都係我諗係同電影版本亦都有一個類似。嘅地方 係啊係啊係，我諗其實同埋呢個劇本咧，即係如果我哋覺得係好啦，或者點解咁多人覺得好咧，就係佢除咗講佢嘅一生之外咧，《南海十三郎》咧，其實係擺咗好多編劇自己嘅一啲嘅感慨，或者係對於呢成個人生一啲嘅睇法啦，其實都係在咧係滲咗喺個戲裡面嘅。咁而呢啲嘅嘢，甚至係一開始咧，已經你喺佢嘅說書人一開始講咗頭嗰幾句，已經係話即係呢個係有歡笑嘅地方，但係亦都係又會有落淚嘅地方啊。即係佢好多呢啲嘢咧，都會見到有一份嘅即係智慧喺裏面咧，咁而令到個戲咧本身係有佢個深度喺度啊。 呢個係我覺得杜國威嘅劇本好多時都係做得好嘅，呢個係佢最強嘅地方。佢喺拿捏人情， 冇錯， 拿捏情感，真係一啲感受性嘅，佢拿捏得好好。即係呢一個咁嘅戲，雖然我哋咧係某程度上我諗大部分人都會覺得，哇！南海十三郎呢個人係即係我哋而家嘅俗語就話好臭串啦，係咪先？喺戲入邊就話佢好傲骨啦。咁但係我哋可以同情一個咁嘅人物，即係佢雖然係咁樣嘅行為，佢咁樣對其他人，但係我哋見到佢嘅才情咯。我哋亦都。即係感受到佢嘅唔開心，或者係佢究竟想做啲咩？佢都想可以保家衛國，可以為呢個社會做一啲嘢。但係原來嗰個世界係唔最賣得嘅，未必係佢嗰啲嘢嚟嘅喎。 同埋我覺得亦都係一樣嘢好好嘅，就係咧，佢其實成個劇本九成時間咧都好輕鬆嘅寫得。但係咧，即係佢就係喺最後有一兩場嘅先，即係佢。就係少少位嘅啫，其實佢都冇煽情嘅，就係譬如佢個福來啦，佢屋企嘅工人嚟到冇年子，佢話俾佢聽，即係佢盲咗啦，所以佢見唔到南海十三郎，佢話佢要即係寫就係要去白，因為太史公係死咗，所以佢要苦戰咁樣，淨係佢其實只係有。 基本上好短嘅嗰場先，但係就係嗰下咧，嗰、那個靜默嗰、那個去問佢你講詳細啲啦，即然之後佢就離開咗寶蓮寺，淨係咁樣少少咧，嗱你已經係完全覺得嗰種心痛咧。咁所以成個戲雖然寫得好輕鬆，你有好多好開心、好幽默嘅地方，但係嗰種嘅深沉咧，即係佢營造到去後面嗰種嘅觸動咧，係個反差令到你咧係好觸動。 係係係。 同埋佢都睇到南海十三郎對於劇本啊嗰、那個執著啦、 啊， 即係你要改個劇本，佢點樣都唔制噶啦。我話咩就話咩嘅，即係劇本你一劇之本啊嘛。即係編導演就永遠係編劇行先嘅，即係呢個亦都睇到佢對於佢自己嗰個行業或者對於編劇嗰樣嘢嗰個執著啊。咁亦都可能呢個亦都導致佢之後點解佢會開始落魄啊，開始老到啊，亦都因為佢我諗係太執著呢一樣嘢，就唔肯改變，亦都因為時代改變緊，但係佢唔肯改變。改变嘅时候，咁亦都会慢慢地就会导致到佢后来嘅一啲下场。 我都想我可以咁样对付我啲客户啊。 其实 你得噶，你只要你再傲骨一啲咧就可以噶啦。但系你要知道一个点样嘅下场， 你下 场系咁样啦，你啲后果也必如何啦。好啦，今日时间咧都差唔多啦，咁啊，今日就讲咗《南海十三郎》呢个杜国威编剧嘅剧本，咁啊，我哋下个礼拜咧再讲一啲其他嘅剧本俾大家认识一下啦。好，今次就再见，拜拜。 Bye bye。 一劇之本，編導馮傑，監製韋佩文，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